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好精神啊！礼拜一八点钟破击会，今日阿 Chris 就唔喺度，咁啊有两位贵宾要介绍咗先，一位咧就系、是、新生代八角嘅票王。欧轩， 系大家好 吓，一阵间我要 鄙视你， 做乜鄙视我啊？ 另外一个就真系惊，佢竟然见到一个着樽领嘅游月华，佢竟然流鼻血。 你唔知道我下面着咩啫？ 咦？咁你下面着咩咧？ 长裤。 但你竟然望到佢会流鼻血，仲要搵厕纸塞住个鼻， 好核突，好猥琐，我未见过喺直播室 啊！咁攞两卷唔系两， 你唔使翻埋埋人咧，埋埋人嚟咯。从今以后 唔系啊，而家啱啱老萧都未讲清楚，究竟会唔会下个礼拜有我存在喺度？ 即系点啊？你而家妾身未明？ 未知噶，而家我话唞下嘛，我好啊，唞下啦咁样系。仲喺节目入边讲喎，节目前前后后咧， 你唞下系唞几日咁意思啊？你识唔识阿萧生啊？ 唔知啊， 阿萧生冇你唔得啊！ 因为而家阿苏豪又翻嚟啊嘛，系咪？咁啊？ 咁啊，老实 你都做开啦， 你咪意思就系你嘅地位劲过苏豪啊？ 我唔系即系话， 我觉得你又选得好苏豪， 我咁唔可以咁比较嘅，系咪？咁我如果系咁选得最好嘅话，呢度咁系应该欧乐天彩萧生隔篱啦，系咪？ 你多谢萧生先，多谢萧生先，系啦， 又得喎，又得。 你几多？3000嘢啊？ 3068。 佢一个人， 即系多少少啫嘛。 但系佢一个人 跳数多过六只狗。 多过晒所有热血公民嘅， 个落凹凸凸咁。 系啦，因为我当 佢塞住个鼻哥窿啊！ 我原本以为我一攞1000票嘅话，我都过到佢哋噶嘛。点知呢个计划？ 你攞几多票啊？ 因为目标我攞950飞就系。 你攞冇得翻部嗰个按金？ 哇！你搞错，你咁样讲嘢啊？ 系啊，梗系攞得到啦， 攞唔翻3%，点解攞唔翻啊？ 我点知佢系咪6000几票啊？ 5%点解攞唔翻啊？ 系啊。花生台几多听众帮佢啊？ 就算6000几飞，你攞攞1000飞，你都9% 嘅。哦，咁恭喜晒你咯！ 呢人啲态度分明喺度玩骗 事。啱，我觉得呢种态度啱。如果冇咗气势嘅话咧，就唔可以系即系一间2016年选新东嘅系。 哦，你讲得非常之好， 一定要有咗咁嘅气势。 今日有两个民主党嘅新生代，点解有两个新生代上嚟咧？其实上个礼拜同高达做节目咧，已经讲到出口噶啦。民主党下一代嘅領導人咧，一定係新生。 sorry， 我冇聽你同高達做節目啦，但佢有冇討論陳樹英個 case 啊？ 好似冇。 你點同高達做節目啊？呢個咁重要嘅，喂，陳樹英喺屯門，老實講，喂，即係個家傳户曉， 其實又唔係冇，係 一個即係小朋友，即係成長。 因為嗰區咧，我自己都有好多朋友，就實實代代咧已經話嗰度無成風咧就浸咗喺度好耐，就已經即係已經好多隱藏票源喺度㗎啦。唔夠打咧係有少少出乎意料之外，但係完全唔係冇預算嘅，即係咁講。咁民主黨嘅新生代下屆靠你哋㗎啦喎。尤其是住喺新東嗰啲， 當拿先啦，係咯。 Martin D 都打俾我啊，真 係。Martin D 做咩？佢係咪陰點咗？ 陰點咗你啊？ 係啊，佢話我衰敗有榮咯，佢同我分析我啲數據咯， 即係計兄姐之後佢陰 點咗你。提問啦，應該都佢會出噶。 計兄姐之後佢陰點咗你啊？ 哦，佢會出文添啊？ 係咩？陰點過兄姐咩？ 你唔知咩？ 原來你就係轉世同女， 你唔知嘅。你知同兄姐有一段情喺度 咩？你唔好講呢啲。 我記得。我記得好多年前 嚇，積極考慮 嘅。好多年前 ，Martin 係從大家分享過啊，當年我同兄姐去日內亞咧，咁樣就唔知做乜啦。 咁點啫？唔係喎，早幾個月仲有無線啲新聞片睇到兄姐係吊帶裙出鏡喎。 好耐啦，吊帶裙報道新聞。 你點知道十幾年前喺日內亞有咩啫？系咯，咁喺日内亚发生咩事？边个知啊？ 你估咧？ 我唔估啦，我同你太好熟。 你同李太好熟啊？ 边个李太？ 教主熟嗰啲啊？ 讲呢啲俾佢听，喂，佢唔会听。 你 send 条 link 俾佢咯，你特登 cut 正呢段俾佢睇咯。睇会点 啊？佢系玩呢啲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嗰啲嘅。 哦，系啊，你最中意沟人哋啲老婆咧，跟住掌握人哋老公行踪系咪？ 关我咩事啊？ 唔系。 我要梗系掌握秘书噶啦，如果要知佢哋傻嘅老婆都唔知啦， 即系佢知道点做啦。 今时今日你要揾人嘅，梗系揾秘书啦， 系咪啊？ 看啦，知唔知你边啊？ 啊，嗱，唔好讲呢啲啊， 有啲嘢， 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今日讲齐人脚咧，其实有少少选举后续讨论嘅。 好 depressed 我仲 系，你仲好 depressed， 你唔似，你个样唔似喎。阿双双见到你又俾佢都唔 depressed 啊，佢好高潮啊。 佢其实系喺度好猥琐望住你，你觉得点啊？ 点啊？你想？ 唔系最猥琐系咩咧？我未见过人着件卫衣入边有件冷衫。 咩嚟噶？ 咁我哋一个猥琐长者， 你要知道呢度咧，阿陶伯伯咧要驱散啲烟味咧，所以开到个冷， 好大烟味啊， 系啊，所以好冻噶。 你安慰我，快啲。 希望你开心啲啊，希望在明天啊嘛。 系啦，再煮碗面你食啦，系嘛？ 吓吓？哦，继续。你终结咗话题啦，系 唔得啦，太搞啦，太搞啦。真係想嚴肅咁討論一樣嘢嘅，上個禮拜就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路線，或者唔同派別嘅人討論個選舉啦。咁大家覺得邊一個講得最好呢？就唔好講我， 因為 覺得 咧， 因為我唔係，係啦，因為俾你集完曬個病啊！你真係冇睇啲 comment 嘅，話俾你聽啊！第日知幾多人想聽我講啊？啊，投訴有兩個嘢，點解集完個病？ 唔係，我見到我啲係投訴你 嘅，投訴你多啊！ 我是什么参选人啊，我受害者啊，投诉我你真的。 啊，咁欧轩呢，你觉得哪一个形容的选情是最近呢？ 形容的选情最近啊，冇喎、啊、一路都是睇开蔡子强啲㗎喎。 你真係大佬。 你咁咪点啊？ 有啲 depressed 即係好啲呢个饼出嚟。 係啊，咁喂大佬，你喺度讲咩选举分析嗰啲，来来去都系啲咩蔡子强马學啊，出嚟讲下话啊，要新生代啦，你啲老人选输啦。咁咩蔡子强理论你冇听过咩？ 有。 蔡子强理论就系话，如果个区有啲老嘅嗰啲阿叔无心建树，你搵个后生嘅落去选。咪可以叫做呢个后生打赢呢个老叔 生咧，选唔到一届唔紧要，我哋等。等待是第二届，跟住咧再选唔到咧，再后生再三，因为第三届， 因为你系因为嗰个后生就会喺个区度散发一个爱，就即系 等 待 选民 嘅爱， 系啦。 喂，呢个蔡子强理论嚟喎。 其实你有冇介绍过 Donna 俾阿蔡子强识咧？系 我揾入， 你又知佢唔识？ 你识唔识 Donna？ 阿 Donna 识唔识蔡子强嘅？系 唔识？ 哎呀， 我得我会介绍俾佢。 马乐就识， 话我有老婆啊嘛，识嚟做乜鬼啫？系 你掹走你啲鼻。 点解你要提呢啲蔡子强咧？ 佢提起先嘅。 咁佢问我边个分析得最好？咁你其实都不外乎有几个人喺度 up 呢啲嘢啫。 你又真系都觉得系马学蔡子强？ 咁咪当然仲有啲其他讲法嘅，例如话阿刘世良又讲另一啲讲法噶嘛。刘世良又话啊，我哋咧最紧要咧，佢差啲好似玉敏咁本土民主反共咁样，佢又话年轻同埋本土就系、是、今届赢嘅人就最佳本钱咁样噶嘛。 嗯，阿昌昌咧？ 其实呢我觉得今届讲到尾呢整个选举一开出来呢就是讲稳。 嗱原来我阿昌昌你一句已经讲了我心了。屌你分析咁多讲乜撚啫。最紧要是有运。点解是有运呢喂在利东一二欧轩同罗建熙的办事处一起用啦个选举工程大家一起这样做。一个就有中联办照顾一个就没有。咁呢啲唔係運係咩？你唔通歐軒話俾我聽係啊？其實我呢有一日呢落咗中聯辦， 你又 邊個傾一傾？跟住就一千飛跌落嚟咯，我都唔知點解㗎。呢啲唔係運係咩啫？ 哇！你又知道，你又知道， 我反對 有中聯辦照顧。 我反對，我覺得佢唔係因為中聯辦照顧，佢係因為有韓國領事館照顧啫。係 哦，咁樣樣，即係人認錯咗你 係 定 金。啲韓國僑民就種曬落利東， 咪咯。 咁所以熱狗冇錯噶，熱狗講利東本土嘅其實早就應該喺利東。 係踢足球啲足球迷嚟 嘅。喺利東個村口咧設立一個即係本土利東監察站，邊個講韓文嘅咧就全部應該就踢佢出去。 咁心得，咁心得咁就得。 搬去北韓犬決啦。 唔係，佢樣真係好似，即係我真係有懷疑咧，會唔會真係認錯咗佢阿金本 身？真係有韓國㗎。 我喺個區嗰度，我發覺越嚟越少人知道邊個叫歐樂軒啊！我而家落街派單張咧，最初。就喺度，歐生歐生你好，跟住而家過咗幾個月咧，臨到選舉嗰陣時，係喂教練教練咁樣噶啦，係真係轉曬。我講真， 就贏呢啲飛咯。 無啦啦，夜晚九點鐘你企到夜晚，你知我哋好中意同麥潤培啲喪企噶嘛？我阿俊就嗌喪培啦，就係咁喪。咁我跟住咧喺個路邊咧，冇人一個條街一個人都冇，跟住用電單車一駛過嚟，教教練咁樣，跟住駛過去。 你唔驚阿金教練即係拔出一把老牛？转翻车落去啊！快啲都系咁样俾人请食咖喱， 你惊啊？你攰住咁样， 唔 系我想讲我运嘅原因咧，就系咧睇究竟系咪真系踩落个中票区嗰度？好似我咁样，我原来我自己踩咗落个中票区而不自知嘅，咁咪濑嘢咯，系。 啊、其實好多 你多幾多票啊？ 我都係多一千票啊！其實我選區相對於四年前，仲我個比較明顯嘅地方就是因為我兩個票站噶嘛、嗯，兩個票站咧舊即 一個票站冇變，一個票站變咗。 係啦， 嗱、啊。就呢啲數字呢即係老實講，我唔敢一口咬定有邊個中票，邊個冇中票。但係事實上有個別嘅區域突然間抱多咗一千票一出嚟呢，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有啲地方就唔單止係多一千票，有啲地方係多二千票，甚至乎二千幾票。即係阿多拿最唔開心就多咗佢二千二百票啦，係咪？ 係都冇嚟投。 即係成香港拉雲嘅投票率就多7%，你冇理由有啲區份嘅投票率係六十幾咁撚誇張㗎嘛，大佬。 系啊，佢几多？ 我佢系五啊几啊， 我都五啊几喎， 我都过五十。 袁黎明嗰个六啊几嘅， 内二 系啊， 好癫啊！我落尾个钟 有啲中产都系好多 嘅，七百几人投票一个钟。 例如有区叫荔枝角中咁样啊，即系袁海文嗰区都65。你邊有可能係啊？佢贏，佢贏，但係佢話佢不過佢有啲串嘴，佢話：哎呀，我又冇理由搞到對手追得咁貼咁講。 哇！呢啲 你快啲討伐佢，你快啲討伐佢。 即係好坦白講咧，我覺得上一個禮拜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嘅選舉討論咧，都係圍繞住一啲所謂叫多紅炸子雞，即係你啊，即係個個喺網台界有人識啦。葵青區就係泛民重點要重奪嘅選區啦，係咪？即係好多個人，我哋都覺得佢係有機會贏嘅，點不知就輸咗。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成個選舉統計係基本上係based on400多區呢，即係短時間之內其實係執唔返啲數據出嚟。即係頭先又係講咗個例子啦，即係有一區可能嗰個叫咩區呢，啱提嗰個。 荔枝角中。 荔枝角中，即係老實講選嗰個我又唔識，邊個住喺嗰區我哋又唔識，但係嗰個區份呢就突然間由40多飆到上60多，跟住就突然間又有1000票唔知道咗俾邊個。即係老實講有人問我究竟我點樣界定中票，因為佢哋嘅認知就係、是每一個人都覺得嗰啲係遊離選民嚟嘅，本來嗰堆人唔係住呢啲區，就係、是、選民登記之前就突然間多咗一班人登記，咁嗰班人又唔知點解一齊投咗俾同一個人咁。但其實我講嘅中票就係話一啲中聯辦可以控制到個鐵票咯，即係咁嗰啲可能係裝腳。 你可以調動㗎，今日媽天天同我講，即係嗰啲係嗰啲公安啊、公安老婆啊。 何俊仁唔信呢個講法㗎喎。 我唔知啊，總之佢就話，總之你睇下邊一區咧就 阿李永達唔信呢個講法，唔係何俊仁唔信呢個講法， 調咯，調到總之就中曬咯。 我覺得入邊有好多人都係相信呢個講法嘅，因為你問翻尹兆堅咧，你就會發覺其實好多 例子啦。所以而家就要澄清啦。 佢話有啲咩有啲咩三户啊，三户搬落一户公屋度啊，你有冇聽過啲咁嘅公屋調遷啊？ 冇啊， 三户喎、啊， 知噶其實。 唔係嗱，你點樣天倫落？你有冇咁天倫啊？ 你兩年，你四年前喺度選過，你四年前嘅 database 你自己係知噶嘛？你對一對你咪知咯。 係啊，其實你對，其實你價格對一次嘅嘢， 你價格對一次嗱，呢啲就係選舉 過程。中央對咯，冇嘢。 你唔好依賴中央啦，中央嗰啲人你識，你又唔係第一日識。 我真係唔知邊個同我對噶，總之佢就話俾我聽。因为我话喂，我唔识点对，好似中央咪话，哎得啦，你攞 喺我脑度吸咗个名啊，但我又唔讲得出嚟。 你搵中央对，不如你打电话你讲出，你搵阿 Martin， 搵个秘书帮你对好过。 系咯，反而可能仲好。 你又识 Martin？ 你冇听过最新一句口号咩？ 讲 就叫做撑民主党不如撑自己嘛。你都自己做啦呢啲。 喂，佢谂住靠信得过嘛？ 呢、這个讨论系咪已经 off track 咗咧？即系而家你哋两个系咪即系已经系觉得已经大权在啦，已经 take over 紧嘅？你啲口气唔似系 哦，得噶啦，我哋积极考虑噶 啦。我唔系，我系认真，因为你就算你就即系唔系话边个做唔做到嘢问题，而系。即系你喺个区度选在地， 我睇你点样兜啊，欧生。 唔系在地啲，咁因为在地啲，你先能够睇到，喂嗰、那个人我识，嗰、那个人我唔识，咁嗰啲嘢你可能即系你可能掌握到资讯多过。 但系有一样嘢我就要问尹兆坚啦，喺选举之前啊，八月尾嗰期咧系一大班人，我都问过阿仁哥啦，系一齐去喺法庭嗰度逐个啲怀疑个案系去法庭嗰度搞噶嘛，系咁样咁。如果一早發現咁嘅情況，點解尹兆堅嗰陣時佢冇做到咧？係 佢有做到， 有做到， 仲要 點會上電視啊？ 民建聯抽佢啊！ 咁咪就係咯， 俾 O K， 咁但係而家你試下 Becky 咁啊 ，Becky 輸三票，佢又輸成，佢輸幾多啊？係 輸三票 咯 ，Becky 輸三票啫，尹兆堅唔係輸三票啊嘛， 成千票咯， 尹兆堅成輸成千票咁，請乜春啊？可以佢 咪多成千票對街咁講，咁但係都好多嘅。咁佢其實已經捉咗好多案例出嚟，咁但係咧有位衰你俾對家捉咗個阿婆，就原來佢投訴開嘅，投訴開個阿婆，跟住捉個阿婆喺度喊啊嘛，話人哋個議員啊告我唔係呢度啊，要有法律後果咁樣，咁佢咪好驚啲阿婆。 咁跟住你仲要係咁攞上媒體喺度做俾阿陳恆鑫，同埋即係講真，其實 off record 即係而家喺度先講啊。 而家要 off record 咧，唔係我講完啦，因為你睇到陳恆鑫嗰啲做法咧，好陰險嘅。你捉个阿婆出嚟系咁开记招啊，然后 陈恒斌阴险， 然后佢下面堆马 都阴险， 系啊， 选举就系咁嘅事啦，你系咪第一次选？ 系咯， 系。我从来都觉得 我 选举就是战争。 系啦，我成日笑 战争系冇道义可言。 我成日笑啲热狗，啲热狗话民主党好阴险嘅，所以唔好投民主党。喂，你第一日知道民主党阴险咁样，你哋闹咗咁耐，如果你闹咗咁耐到依一刻，你都仲系闹紧民主党阴险，我证明你哋平时闹人或者你嘅 完全冇 context 嘅。系咯，你个传讯功能系差啦，到而家闹到而家咁样。喂，佢哋系咁阴险啦，你都话民主党卖香港啦，讲咁耐，咁而家先知咁样，第一日系。 系啊。 系咪？ 嗱，其實第一節我仲想討論嘅嘢咧，就係、是、你覺得你 呢節有討論過嘢咩？其實 冇啊，我預咗係個環境，但表示聽眾中意其實，我係想問一樣嘢，你自己覺得你同其他啊，即係我想問阿歐軒啊，你自己覺得你同其他人嘅選舉工程有咩唔同？ 我同其他人嘅選舉工程有咩唔同啊？我覺得我用社交媒體係用得積極啲嘅。换言之，即系话 我欣赏欧乐天嗰个选举工程啊，呢啲叫正言扬化。通常你在野嗰个人咧，先至话打出句口号就话利东可以更好，因为我要你换我做，我先可以咁好噶嘛。但系佢所谓现任嘅议员，佢都可以话利东可以更好。 嗯，咁即系话自己做得唔好？ 唔系啊，系好上加好咯，不断好咯、啊。毛泽东不断革命论，革命完再革命， 更好咯， 更好咯，系咯。 就唔係可以咩？你咁 話，你都可以咁。 唔係我咁啊，先喺度笑啊。 好上加 咩？係啊，嗰個咩毛成峰咪打贏咗陳孫，喺度同人哋講話自己好崇拜毛澤東啊嘛。跟住崇拜毛澤東就唔知喺度話咩好？你有冇讀過毛澤東嘅 語錄 㗎？毛語錄或者毛澤東嘅思想啊？如果係嘅話，你就應該要好上加好咯，就係咁。 咁你唔使好上加好。 咁我唔係好佩服。 咪更好咯， 即係但係總之，喂，我話我做得，我話我做到啲嘢，我有啲嘢可能我覺得唔夠好好，即係我做咗呢幾年，唔係所有都話好噶，但唔緊要，我哋嚟緊呢幾年更加好， 更加好開心， 係咯。 即係咁，你咁有心得，你點解唔提醒阿陳樹英嗰啲咧？ 唔係咁， 誒反正都邊度嚟到人？ 係啊，咁我喺東線，佢喺西線，咁唔通我走去另一邊咧？ 呢、這個就係、是、嗱，呢、這個就係個睇到個分別啦，歐樂軒就即係靠黨中央，不如靠自己，就利東可以更好。你哋就靠黨中央就搏盡。 喂， 搏盡就賴嘢啦。 羅建熙， 我都冇靠黨中央喎、啊，成個選舉過程。 你塊 banner 係咪寫搏盡嘅係？ 係啊， 咁咪 係咯。咁啊賴嘢啦， 係咪？ 哦，不過咁嘅，搏盡我發覺係一半選民受，一半選民唔受嘅。我發覺係咁嘅，因為咧有啲選民咧拎咗張嘢之後咧， 咩叫搏盡？ 唔係佢話嚇搏盡都係咁斬嘅咯，第一句。咁但係後屘我要令到自己俾啲選民覺得博盡，就係不斷地係咁拉埋嗰啲咩黃浩明啊、麥元培啲又喺度企到十二點嗰啲，哇！你真係博盡冇咁樣嗰啲，我覺得今屆選舉係最喪嘅一屆。 我成日引阿明去宵夜， 但我想講。但我想讲，我话俾你知，最企得咁丧系由你开始嘅，尤月华 系咩？ 佢边度算企得爽啊？ 你补选嗰阵时系你哋几个人第一次喺度企到夜晚十二点嘅， 系啊， 佢周围先出现咗海怡西。嘅補選又喺度企到十二點㗎， 我唔係成日企到十二點。 以前好少人企到十二點㗎， 係咩？ 即係頂爛市， 係啦。 你有冇發覺你補選嗰陣時已經頂爛咗個市啊？ 我又唔係好覺喎，我唔係成日企到十二點。 人哋收32.8一個鐘，我收31蚊，歐軒收30，咁大家就頂爛市咯。 頂爛市啦， 企落企落 關人錢。 我覺得點解咁今屆咁多咁高投票？ 我真係做到十二點， 係 咁你又想話你哋啲人做到咁爛？ 係因為大家頂爛市。 咁王健希咪唔企嘅咧？ 係 你咁直， 我認唔係我唔係佢企得少我啲。 即係你就同佢有啲， 因為我就中意同人哋鬥喪嘅， 係 而甚至搞到個對手都用呢樣嘢。 你好好利用 Facebook 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喺 Facebook 好多唔應該識嘅朋友就大家一齊鬥喪。 咁我覺得大家為唔同黨派泛民主派，咁橫掂選到中期，我見有啲人又開始對對地皮挑機啦嚟啦咁樣，咁就嚟幾區嗱，我今日企呢度，我麻煩你黃浩明，你同我一齊企落點咁樣咯。 但係老老實實。 但你 Facebook friend 都有個中樹根嘅喎，係你有冇挑機？ 咪挑埋佢啊！ 中樹根企六點咧， 我點解要理佢啊？ 你話你 unfriend 啲人㗎嘛？你 unfriend 啲人， 咁 unfriend 咗吹筋咯？ 你冇 unfriend 吹筋啊？啲人 唔係啊，最後 unfriend 咗啊！ 即係費事俾摸透個選。 我為咗按選民意願 unfriend 咗吹筋啊！ 搞錯啊！咁我槍槍記唔記得多咧？ 黐線，我坐佢都傻真係。喂，我度我個區係好隔閡嘅，啲出入口又多咧，你企到十二點都冇嗰人理你啊，係個地理問題。 呢係藉口，我覺得。呢係藉口，呢係藉口。 唔係中產階級先有多夜歸人嘅咩？你唔覺得？ 我試過一次，我試過一晚嘅，係企到即係十二點一點係冇人嘅。 O、okay. K， 嗯，鬼影都冇嘅， 有幾個都叫做 幾個都冇啊！過十點鐘已經係變咗幾個嘅狀態啦，係。所以 唔係因為我點解要咁樣問你企唔企啊？企鐘數咧，其實你唔覺得企係嗰個高 return 係好低嘅咩？即係除咗你自己 feel good 之外，即係哇喺 Facebook 見到，哇佢又放閃啦，哇佢又企到十二點半啦。但係你啲 Facebook friend 知關你個選舉工程咩事？啲選工程呢啲選民知，槍槍又講得啱啦。我喺嗰度企到一點又如何啫？夜歸人得兩個，兩個仲要唔係選民，一個放狗嘅。 我同你講，我啲嗰區有兩個票站咧，喺細區面積細、人口細少少嗰邊個區咯，幾乎冇落過去咁滯。最尾我嗰度， 哇咁都攞簽票啊？ 學園街 嚇， 學園街。 學園街人住嘅咩？天神嗰度嘛，你講？係邊個唐樓嗰度啊？ 嚇！學園街其實好長噶，學園街其實好長噶， 即係上路近上路啊嘛。 即係我選區咧，深水埗長沙灣道咁樣。 我選區咧叫學園海日，就係學園街咧就再加個海日豪園，但係中間咧因為隔咗幾棟工業大廈咧，所以搞咗兩條街。係 啊，我有 係啊。係啊，所以分散咗嘅，咁所以選民喺海日豪園嗰邊多啲，咁所以我就企咗喺嗰邊多啲，我幾乎冇落過去學園街。但係結果嗰度咧，我乜都冇企過，淨係寄份嘅幫郵遞入去咧 ，poster 都冇兩張咧，結果我攞三百幾飛啦嗰度。 哎呀，你咪企下。 係咯，點解你唔企學園街？ 係咯，但係我企爆咗喺海豪园，咪攞五百几飞咯，加埋咪九百飞咯，系。 你摊翻匀啲嘛，应该 系咯， 咪嗰度人口少啲啊，问题系。 但你话落都冇落喎， 所以落都冇落。你而家摆重点喺人口多嘅地方啦，阿姐。 但你点样分析？点解会中产嘅有都会投萧远上？ 佢唔系因为佢嗰、那个另外一个独声称独立嘅对手系法团主席啊嘛。咁、法团主席、其实咧一定系即系。得罪咗某一啲人嘅喺屋苑入边， 一定系 系啦。咁啊，屋苑入边啲人系拣一系就投我，一系就投萧远常。咁但系啲人就觉得喂，投萧远常有机会赢，即系总之唔好呢个法团主席赢咁样样，咁就投咗落去咯。系我分析咁样。 哦， 系咯，你问咗一个完全 relevant 嘅问题。 唔係嘅，而係即係大家做衰工程，大家知道有啲係 hate poster 嘅嘛，即係你真係，哎，我憎阿 B， 我就投落 A 度。 哦，係噶。 咁好彩有啲區三家，我就唔知點投啦。 系啦，我真系索罗 B， 所以投落咗呢方度系。 咁呢啲你唔得， 你头先讲嘅，你话我真系 B 啊，我真系 B， 入咩相？ 投落 Tony 度系， 佢入咩相咧？ 咁但系去到最后啦，你觉得如果真系而家反省一次，下次你会更加点样完善自己嘅水工程咧？咁欧乐轩系咪上多啲 Facebook？ 系咪识多啲更加多勾企嘅 friend？ 我唔系噶啦，嚟紧打其他噶啦。 例如咧， 咩叫打其他？ 飞机啊？ 唔系你今届其实。我唔知你有冇啦，企喺个票站旁边，你其实望到边个人投， 你要 记 住 啊， 先生，你要记住啊，你系赢，你两位朋友系输嘅。 系啊，我喺票站出边 嘅。我真系动分啊，因为你选举嗰日 落咗嚟咯， 系你落咗嚟嗰下咧，啲人行过决定咗，你望到佢其实投你定投佢家嘅， 好明显嘅系啊。 咁我觉得你其实嗰日你其实已经记咗边个人投你，边个唔投你噶啦。 边个记得到啊？ 哇！ 2000几、3000人， 你知点赢啊？你过目不忘。 喂，唔系 Facebook 嗰个 face recognition 嗰个系统啊？ 我唔敢讲过目不忘。 晒佢相。 喂，你个区咁细，嗰啲人嗰啲样你都见惯见熟噶啦。我真嘅喎、 哦，1000有，但我應該去唔到，記得2000。 你要記得有啲人，即係有啲人同你相處過。 係。 然後嗰啲人咧，如果行過入票站之前都到你西口西面咧，覺得唉對家啦咁樣，或者有啲咁啊，哇你未見過嘅喎，但係佢又對住對家握手喎咁樣，咁你下屆你就要諗下點樣爭取佢哋支持啦。 我就係平時做咧，即係有啲人對你好，即係好似好 friend。 你一投個票就唔投俾你啊嘛。 原來嗰日係。佢投對家 嘅 喎， 唔係嗰個仲要係對家嘅裝腳嚟㗎，你知唔知啊？ 哇！真係你幾 hurt 啊！我哋頭 我話知有好多真係鬼嚟㗎。 係啊，原來真係啊！我直頭咧喺謝票時咧，我認得佢咧，我話多謝曬你啊！咁講啦，真 係 好嬲咯！ 係啊，喂，我嗱，我又覺得 小氣咗， 我係好認同， 好嬲。 平時咧同我咁即係咁笑面啊，原來嗰日。 睇快啲啦，當然我係選舉，我真係好體會到。 謝曬你啊！ 其實我兩粒字， 我係好體會到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但係你一到票站，你就知道嗰個人面究竟係險唔險詐。 係啊，佢係咧有啲 咁你個過目不忘嘅能力咁高啦，你可唔可以過目完全認得曬投俾熱狗嗰177票個樣啊？ 冇可能。 成千人都記得咯喎，頭先熱狗嗰啲有冇？ 我諗十個啦， 唔係你問我十個咯。 呢個好緊要，因為我懷疑熱狗內謝票揾唔翻177個人， 十。 所以你揾翻出嚟，俾翻熱狗佢哋謝票。如果唔係嘅話， 哦佢哋冇謝票嘅喎。我都係俾佢有，都要彙報，我都要彙報大家聽。佢連貼多謝支持都冇貼嘅喎。 多謝辭職。 啊，都冇貼嘅喎，真係冇貼嘅喎，係啊，然後落嚟謝票都冇謝票嘅喎。 咁 然後佢淨係自己大香港早晨咯，我聽完佢一集大香港早晨區選之後， 但係嗰八七入聲，梗係聽啦， 就係咁喺度，阿皇上就咁係咁喺度講話咩嘛？佢話：，唉，其實我好唔憤氣嘅，我好唔憤氣嘅，因為咧你班友去參選，我就冇得用熱血時報喺度搞人哋咁樣。佢會咁樣定性。 但我聽何俊仁講，佢哋不斷喺度派熱血時報喎。 哦，係啊， 係啊，係啊， 我哋都係派熱血。 喺屯門啊，係啊，喺屯門啊， 係啊， 印咁多邊度派？ 佢哋係六個候選人分擔一份熱血時報。 你真係冇上過美羅 區度派。 你一入美羅，可能已經係哇堆積如山啲熱血時報，點樣搞法？唯獨是就選舉去派下。如果唔係2016點解去選啊？去選都派熱血時報嘅啫。 係啊。 你邊派得曬？如果唔係。 所以咪做佢咪即係俾少少錢嚟做宣傳咯，其實當。 但老實實，你兩位敗選嘅候選人咧，係咪仲係女白女戰先？ 唔係，你話問我選完檢討就係點樣中咗200飛喺自己個區嗰度嘅啫，而家係 200， 要即係我唔可以學佢中1000啦，咁我哋由少做起咯，中試下中200先啦，係鬥中咯，大家。 當拿目標係咪200？ 佢唔得噶，佢要 成2000。 2000我點中啊？ 出咗声听到净系想喷汗，即刻呕血咁。 呕血系咁喷啊！ 唔系有啲暗黑嘅方法系可以下届做嘅。 唔系，其实好得意嘅。我一完咗之后咧，有一班即系一位数颇多嘅居民咧，已经组咗一个团体，一个 group 就已经哇，就好似即系 点啊， 开始开工啊！ 小做乜佢组一个 小当当园艺安泰协会咁样 啊？系啊。條理龍 毛 嘅， 幾好啊！ 就開始咧喺度發掘對家嗰啲即係嗰啲 黑材料 ，我心諗你俾我唞唞先 啦、啊。你喺個 group 度打出嚟啊嘛， 我有啊， 你講出 我直頭我話請容許我即係、就是、休息，因為我身心都好疲累啦咁樣。跟住佢話得。你等我哋， 我去帮你搞。 系啊，等我哋做啦。你迟啲你休息完之后 join 翻我哋啦。 即系啊，咁你都要选到赢为止噶啦，你 唔知噶。 即系话人哋见到个 message， 哦，佢唔俾你唞啊，嗰个招咪系咪招咪？ 系啊， 系啊，跟住就出啲传单啦，就话哦， 唔俾我啦。 喂，但民主党唔系有个选三次输三次嘅咩？喺九龙城嗰个 四次 啫嘛。 庄荣辉， 庄荣辉系啊系啊系啊，你唔系想打破纪录啊嘛？ 佢选咗两次啫嘛， 我选三次啦， 喂系咩？ 五次啦， 同埋有一次系陈同个区，第一次就落咗两个月，都攞1800票噶。 你可唔可以去第二区？即系唔系重点共产党？ 其实系跟人头噶啫嘛，我去边都死噶啦。佢知我，总之喐下我，所以咧我一谂住咧喺五区嗰度做嘢。我睇下你仲喺边个区？ 我明啦，上水、粉岭、大埔、马鞍山。将军路，成个新东区啊！我好似想造反噶啦。 系啊。今届嘅新东立法会选举欢迎你， 积极考虑。 系你，我都可以同你讲定先，我可以做你提名。 你扮有制，你扮有制。 首先你要学识唱一首欧乐天嘅首本名曲先。 系咩啊？ 踏破关中。 嗱，转头翻嚟有更加严肃嘅话题啦，真系啦，就讨论下新东补选嘅问题，一定要欧乐轩解释清楚啊！转头翻嚟。